今天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我相信在重阳期间呢，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在周末的时间哈，跟家人们或者三五好友啊，到山区去啊，郊区去进行旅游啊，包括去看一看风景。这就体现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友情和家的概念。说到了家的概念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家事》，家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于世存先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杨海泉，我们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海泉。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德好。 今天聊的这本书是关于家的一本书。 对。 我还记得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当中特别说到了哈，每逢佳节倍思亲。 对。 是吧？家是一个自古以来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才会有家风、家的传承。因为有了家，我们每个人才会有归属感。那同时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传承，性格上的，思维方式上的，还有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这个最明显的哈，就是这个长相哈，都是由这个家族它的这个传承来的。 遗传，现在说 遗 传。 没错。家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今天这本书家事呢，事是世界的事哈，就是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伟大的家族他们的家风和他们的家传。 对，这个家事这个书名是事是世界的事，对，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不是那个事情的事。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这个家事的意思呢，就是家族家庭的身世。或者说就是以这个家庭家族为单位的传记啊，是相当于是这样一本书。 对，所以这本书呢，它讲的是中国非常有名望的一些家族他们的世代传承的故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讲了哪些家族呢？ 对，这本书里面主要围绕的是一些跟大家离得比较近的近现代的一些家族。但是我们其实这本我们现在做的这本书是家事的修订版。就是在这个新版当中，我们加了跟于老师沟通之后，加了一些古代家族的一些家族，就是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家事的线条给拉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家事在更长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个变化。于老师他之所以最开始是以近现代的这些家族为主，也是因为跟他的关注有关系。就比如说于世存老师，他之前写前几年比如说他的代表作是非常道那本书。那非常道呢，他是其实写的是近现代的一些人物的一些事件事情，包括我们后来做的于老师的恋人三部曲也是写的近现代的人物。但是这本书呢，他是从关注历史的角度转换到了关注人本身，还有这个传统文化古代的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转换。所以说这个家事这本书也相当于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本书围绕的是近现代的家族，它里面就既有在中国引领比如说近代社会引领风潮的一些精英阶层，就比如说宋耀如家族，就是那个宋家王朝的创始人啊，还有一些大的企业家，比如卢作孚、聂云台这些啊，还有包括就是传承非常久远的一些从古代就传下来的家族，比如说钱家，就钱学森、钱穆他们家啊，这个家族是传了几上千年的一个家族啊，还有那个贝聿铭贝家啊，他是那个建筑大师贝聿铭，他们家是比如说从清代开始一直传到现在，是人才辈出，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家族。同时呢，于老师在书中也写了一些普通的家族，就比如说他身边的朋友，还有他自己的家族，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就不是说仅限于一个名门望族，而是也有普通人啊，也有是不同职业的家族，所以我们当代人来看的话，可能会更跟我们来贴近一点，每个人可能都能看到，比如说哪个家族跟我们家的那个背景比较接近呀，哪个人可能是跟我们这个比较接近呀， 可以找到一个相对贴切的参照、参照物。 没错，就是说其实通过这本书当中所写的家族离我们生活非常的近，而不是很遥远，因为他写的都是近当代的一些大家族的故事。第二呢，其实通过这些家族他们的一些传承的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到，或者大家其实可以有一个共鸣哈，就发现诶，好像这里边这些家族的故事当中也有着我们家族的一些影子。 对，他其实这个也是于老师为什么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对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现代人心理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们当现代人对回家的心理越来越迫切啊，这是他的一个判断。其实于老师他好几本书都是这样，就是说对社会的一个有一个判断，包括我们之前出的那个写24节气的时间之书啊，他为什么写完之后，他那本书就是刚刚下场的时候，在厂里还没有刚开始印刷的时候，然后24节气生意成功啊，对吧，这个是16年年底的时候啊，所以他于老师的作品跟社会有一个回响，也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观察。那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在于于老师的判断是现代人回家的心理越来越迫切，就比如说我们现代人的归属感问题，对吧，然后一些心理的问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做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这个关注人的身心健康的，还有家庭的，比如说探讨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啊，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亲子类的，童书是一个我们出版领域一个发展非常快的，这两年非常快的一个板块，那其实就是跟我们当代人，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家庭啊，关注儿童这个有关系。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还是这本书《家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家事》。我看到了在一开篇，于世存老师特别写到了，他说，在我决定写《家事》之前呢，社会上只有零星的关于家族荣耀的一类的文章。在《家事》出版一个月后呢，官媒开设了家风一类的栏目，弘扬家教家风成了社会的思潮。有朋友恭维我说，我又摸准了社会眼镜的脉搏，他其实并不了解我在研读对家事时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当代人，对宗亲家庭的负面作用绝不陌生。不过，在国人离家出走百年之久，回家的心理越来越迫切，我们需要家的归宿和认同，我必须考虑时代的需要。因此，家事虽有曲笔，但是在当时，我的文字基本以家庭的正面功能为主。尽管有人称我国有长达千年以上的特殊家族，不少家族也有过数十代的繁荣，但家族一旦完成其庇护个人的任务之后，就失去了意义。在国史上，氏族时代是家族最有机会上出的历史阶段，他们本应跟欧洲贵族一样，在独立人格、个体尊严以及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今天，海内外的家族引进仍存在着这一遗憾。所以于世存老师就用简短的话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家事》这本书，而且他也写到了，在今天家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丰富，精神家族、朋友圈、同学群乃至地域行业等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或共享社区也成为个体心灵和精神家园的延展，很多人乐在其中。这一类家庭，当然这一类家庭生活同样需要上出到国家社会和天下的层面。不仅如此，传统的家庭关系也在深化，传统东方式的家与传统西方式的家并存而相互补益，兼顾秩序和个人人格独立，是今天人类家庭需要实践的两大功能。于老师非常明白地告诉大家，就首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到底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为大家讲一讲。海泉刚刚其实虽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但是还没有详细地介绍这本书到底写了哪些家族，咱们就举一些例子吧。总共是有多少个家族？ 总共是17家吧。 17个家族。然后都分为哪些家族？第一个是孔家，是吧？ 对，孔家，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这次专门增补的一个家族。为什么写孔家呢？因为孔子就是儒家的那个孔家嘛。他们家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现在中国就是相当于说传承最明确的一个家族，他们的 宗谱非常明确，对吧？从孔子到现在七十多代近八十代的都他们家的家谱非常明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家是一个特殊的家族啊，就是历代把他们孔家作为一个就是文化的象征来作为就是一个标本。就比如说那个于老师在这篇里面他的标题就是孔家是贵族时代的化石。在这本书里面他我觉得于老师写的一些内容的话可能是有比较有新意的。比如说他说为什么孔子他研究的是那个伦理基础呢？他这里面就写了孔子的简单的一生。比如说孔子是一个私生子，那这个就是从孔子的家庭的情况来说孔子啊，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呢？那孔子是一个私生子，然后他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十多岁的时候他母亲又去世了啊，然后他中年的时候他又离婚了，然后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又先他而去世了。所以孔子是一个其实他的家庭生活或者家人关系是一个非常不圆满的一个状态。所以于老师在这本书里面说孔子没有体验到家人关系的圆满，也许正是这些不幸不健全的亲情使孔子一生的学问立足于伦理基础。他的全部努力在于给这个世界上卑微渺小的个体立心立命，让人们不再孤苦无依。所以其实比如说家对每个人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可能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家是那个心灵的港湾，家是个人的港湾啊。所以于老师写孔家这一家呢主要还是因为它是有一个代表意义，但是他也没有说只写孔子或者写古代的这些人，他一直写到现代。就比如说现代的孔家是怎样一个传承，比如说他写了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在台湾和大陆都有那个孔家的后人。他写了一个故事，就比如说这个孔德成是去了台湾嘛，然后他后来 孔德成是第几代孙？ 我看一下啊。 嗯，是这样，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估计今天海泉上节目有一点点紧张哈，因为第一次上我们电台的节目。是这样，其实对于孔家来说，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其实在孔子一开始发端的时候，他家庭并不是很兴旺，人丁并不是很兴旺。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孔子的这个好像是七十几代孙吧，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是八十几代孙？反正非常的繁荣哈，到现在也是一个大家族。为什么他的家族能延续至今？那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海泉所说到的，就是孔家他家族遍布全世界各地。然后呢，在当时呢，这个因为孔家他的这个家族的身份哈，就是我是孔子的后代，因此呢，在台湾特别有一套专门的叫祭祀官的制度。这就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孔德成，他是移居台湾的这个孔德成家族，每年都可以从台湾当局领取到世袭特任官的知心。 对， 什么意思？就 是 说 他是那个 袭 封的三十一代圣严公，对 对 对，衍圣公，对他们叫衍圣公。 然后呢，他每个月都可以得到的相当于是这个家族的薪水是达到了17万新台币啊，非常厉害哈、啊！这个家族原来有这么多的传承的遗产啊，所以如果你是孔氏的后裔呢，那就代表着其实你是可以得到这笔钱的。但是呢，2008年的时候，孔德成去世之后，台湾的孔氏后裔就表示不愿再享受世袭特任官的之心，就是不愿意再享受这笔钱了。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历代都有这个待遇，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不再享受了。 对，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对。 这是一个变化，但是呢，这个变化反映了什么？其实后面的很多文章当中也写到了，比如说它里边写到的这个张家，第二章就是张家。 张家呢，这个家族姓张的还是蛮多的，但是张家指的是哪个家族呢？海泉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张家就是我们常说的张天师，那个张家就是道家的那个代表人物。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人知道孔家是因为他有孔庙在那儿，但是这个道家张家他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道家是一脉传下来的，还以为他就是一个宗教，比如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但其实这个天师他是一直从很早的时候一直传下来，比如说他们的始祖是就是汉代的张良啊，就是那个刘邦的那个辅佐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那个就是子房嘛，对。然后他们家道家就是他们家相当于是他们家的创始的一个教派，然后历代这个天师都是他们家一代传下来的。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从这个家族的历史开始讲起，就是张家他是怎么发源的，然后经过了多少代的发展，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家族的背景。 于老师是比如说他这个写张家他第一个写的人物就是张良，我们刚刚说到的，然后后面呢是就是创立了那个道教的张道陵，就是 张 道 陵， 对对对、 嗯、 是在那个汉代的时候他比如说那个公元80年就是汉朝的时候，朝廷任命张陵为博士然后他就是他也去当了一些官，但是他后来他辞官了之后呢，就是带那个弟子去寻仙修道，然后去了那个江西的云锦山，就是现在的龙虎山，那是一个道教的圣地嘛。然后后来他们家就就相当于是在这个道教系统里面占据了一个地位嘛。然后后来随着那个世事的变化，比如说那个东汉之后，他们家有一个人叫张鲁他是在那个楚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权后来是被曹操他们给那个灭掉了但是他们这个道家的这个传统一直是延续下来的。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海泉介绍一下。 这个宋家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宋氏王朝的，就是近现代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非常大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宋庆龄，对吧？国母宋庆龄，但是可能因为历史教育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对他的父辈或者他的兄弟姐妹那一些人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比如说他这个家族在近现代社会崛起，完全是因为他宋庆龄他的爸爸叫那个宋耀如，是这个人的传奇造就了这个宋家王朝，可以说，这个宋耀如他其实他的出身是一个普通家庭，他是出生在那个海南文昌县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但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可以说用现在的话就说是一个不断逆袭的过程，而且这个逆袭的过程可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企业家呀这个难度可能是都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程度可能是更惊人所以我们就是看看他这个人是怎么成为怎么逆袭的吧。 嗯，怎么逆袭的？来给我们讲讲。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他们家是不是一个大家族，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他是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舅舅收养，然后呢很小的时候就去外面闯世界的一个人然后他最开始是去那个离家出走，然后去到了南阳，去到南阳其实相当于是就是当时一个闯南阳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他也信教，就是跟一些传教士学习包括后来去了美国，他其实就是一个冒险的过程然后他青少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就比如说一个经商学徒，然后学教学习冒险的过程，然后他那个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昆山传教，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然后就是一个商业冒险家嘛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人，然后他就相当于是完全是靠自己来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一名从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一个实业家从一个牧师成为一个那个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好，在这儿我要简单的再给大家做个介绍哈我还是读一下于世存老师在书里的一些片段，大家来感受一下他是怎样去写宋氏家族的。的确，从大于个人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所在的一个庞大家族中对中国近现代的现当代史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还是孔祥熙都属于宋氏三姐妹所在的宋氏王朝，更无论孙科和孙慧芳。孙慧芳先生很精准地用爷爷孙中山的话至诚如神来激励自己，这四个字当得起国父的家教或精神，只是这种家教跟宋氏王朝的家风相比显然有所不同。什么是宋氏王朝的家教呢？在我看来，用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话说，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的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的闯世界的普通农家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赞，他一生似乎没停止过学习。10来岁时，他的舅舅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就毅然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这些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好，这是讲到了这个宋家哈，宋耀如他是怎样去创业的。 我们都知道啊，创业容易，但是创业完之后怎么样去消化它的这个成功果实，包括怎么样去教育孩子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宋家真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家族，因为不止宋耀如本身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一代，同时他也是非常会教育孩子，所以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的有出息。嗯，这个海泉可以给我们再做个介绍。 比如说他有六个子女，但他们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就是宋庆龄的先生嘛，然后就是宋耀如的女婿相当于，然后是中华民国蒋委员长蒋介石，这个是宋美龄的先生，也是那个宋耀如的女婿，然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这是他女儿。然后出了两位政府首脑，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这个是他的大女婿，就是宋霭龄的先生。然后还有宋子文，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也是宋子文也是这个职位。然后还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就是国母宋庆龄和第一夫人宋美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宋耀如他的教育，他给他孩子说的话，是一个我们现在来教育孩子一般不会说的。比如说他送他女儿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说的是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夕阳景，而是要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所以他给他的孩子的要求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人才，而不是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不是这样说的。所以其实他的家教其实里面隐含着他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包括让他的子女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所以这个是他们成为一个杰出人物的一个前提条件。他如果只是跟他的子女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不要跟别人起纠纷呀，这样可能是完全的两种的教育方式，但他这个教育的他对子女教育的气象是跟我们现在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这讲到的是宋家，我们接着往下讲，讲卢家。卢家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家族是哪个家族？后来我发现讲的是卢作孚这个家族。 对， 嗯，我们讲讲卢家的故事。 卢家， 这样说吧，卢作孚其实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对，这个是于老师对他的总结，就是卢作孚是出生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然后他是自学成才，20岁开始办报纸，31岁的时候在那个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了四川通俗教育馆，然后32岁转向实业，然后他是以8000元开始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当时就是长江上的航运都是由外国人那个瓜分的嘛，然后这个卢作孚是在靠他的乡亲啊、朋友啊、地方绅士的支持下募集了资金，然后购置了那个小客轮，在长江上搞那个就是运输。 嗯， 然后他以这个起点作为后来成为就是近现代的一个中国的船王。 梁漱溟先生就曾经这么说他是胸怀高阔，公而忘私，位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说他没有私心，而且卢作孚曾经也自己说过，叫做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师，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人人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物都建筑完成。所以呢他特别有意思啊，他率先提出了叫做乡村现代化的思想。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样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把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所以安兰德也曾经说过，说每一代人中只有 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他。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好，这说到了儒家，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据于老师的研究，儒家没有出过败家的人。你知道这个富不过三代啊，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一个习语啊，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个一到了第三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败家子儿。但是其实在儒家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说这样的完人在今天是难以想象了。所以作家潘静就感叹说，他以前也不相信这世界有完人啊，见过这个卢的孙女儿叫卢小荣之后，他承认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啊，就儒家为什么他们家没出过就这种败家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吗？还是因为什么？ 其实我们从这些家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共性，就是这些成功的家族或者是一代一代都有人才出现的家族，他们给子女传承的可能不仅是物质的一个钱财。就比如说儒家他为什么没有出现败家的人，他直接说那个儒家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家可败。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继承的不是我们家族继承的不是财富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说他是没有败家的人。 嗯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书里面很多成功的家族的一个共性。就比如说我觉得可以再讲讲那个贝家，就是贝聿铭他们家族。 贝聿铭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觉得从这个家族，我们可能会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所谓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个那个传承。 就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在于老师的书里讲到了贝家是骨子里的贵气。 对对对，他这个是他的标题叫骨子里的贵气。啊，他的贵气比如说于老师对，比如说现在 就这样，这样我打断一下你，我来介绍一下哈。贝家呢，于老师在书里这么写道，他说不求于人者为致富，不辱于人者为致贵。这类看似心灵鸡汤一样的格言有着生存的智力，只有具有这种富贵品质，人才能够示范人生的高贵。当代人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叫做见者无敌，似乎只有见到骨子里才能抓住机会，才能成功。这跟贝家先祖的品质及传统的文化要求相距不可以道理计，就是说这个相差很远。就是贝家人他们的家训家规是非常高贵的，他没有把这个厚黑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其实要想高贵就要堂堂正正做人，是吧？他的家规还是非常的规矩的。 嗯，我们从他那个创业的经历，从贝家创业经历也可以看出来。就比如说他们家是怎么创业的， 他们是怎么创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对。比如说那一开始他们家的始祖叫贝兰堂，贝兰堂到苏州去谋生。然后他刚开始他是就是在苏州那个昌门外面摆个地摊，一边卖草药一边行医，然后他经过两三代之后，然后才开启了药店，所以这个于老师在书里说，如果你现在告诉一个年轻人说你这一辈子就老老实实摆地摊，然后等你的孩子孙子之后，然后你们家才可以开店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崩溃，因为我们现在的创业的，比如说时尚可能是要找风口，是吧？站在风口，猪都可以飞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或者传统时代，这些人创业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点点滴滴的做起来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再介绍一下啊，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说，贝家先祖在谋生中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就是在谋生者中间少有的富贵品质。何为富，何为贵，我们今天的人已经难以理解其本质了。其实中国文化早已明鉴，不求人为贵，不欠人为富，就是不求人为贵，不欠人为富，不求于人者为致富，不辱于人者为致贵。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句话哈，不求于人者，这个人是就是人 生而为人的这个人啊，就是人类的人，就是不求于人者为至富啊，不辱于人者为至贵。总之，富贵在于不贪。这类看似心灵鸡汤一样的格言，有着生存的智力，具有这种高贵的富贵品质，人才能够示范人生的高贵。当代人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见者无敌”，似乎只有见到骨子里才能抓住机会，才能成功。这跟辈家先祖的品质及传统文化的要求相距是不可以以礼道计哈。所以在这个成功的过程当中，其实贝加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个传统家族，也是一个真正的有富贵品质的家族，他们的传承的精神啊。这说到的是贝加。好，我们再往下接着聊哈。说到贝加之后，后面这个家族我不是很熟悉，叫做扎加。海泉做个介绍。 扎加就是我们知道金庸。啊，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啊，所以他是那个查家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个诗人就是，还有一个人就是余世神老师非常敬佩的一个诗人叫穆旦，啊，他的原名叫查良铮，啊，这两个人都是 查家的后代， 对，是查家的代表人物。 嗯， 但是这个就是余老师在书里面哈，他。主要是写的主要是就是除了这两个人，他们历代的人我们一般就是真是熟悉的比较少，所以也没有详细写。 其实我可以介绍一下，虽然没有详细写，但是其实他也是写了不少的。他每一个人物不可能写的很多，因为17个家族嘛，如果每个都长篇大论，这个书就要分为几套书，而不是一本书了。但是呢，我觉得扎加他，于老师他的写作风格是挑出了一些家族的品质，比如说扎家就是谨慎内敛、与时俱进。他说，把自己想成是这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那么生活中既少苦闷，又乏忧伤，因为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自然烟散云散。啊，这讲到的是江南巨族扎家。扎家是怎么起家的？这个故事也挺特别的，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家族文气之盛，除了浙江绍兴的周家，就该算海宁的扎家了。海宁啊，扎家在海宁。海宁这个地方在自古以来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因为很富庶的一个江南的地方。以名次论呢，周树人、周作人两人的文化成就大约是在前三或前五之名。而扎家的诗人穆旦啊，这个叫查良铮啊，还有武侠小说金庸叫查良镛，加上扎家的亲戚徐志摩等人，较之周氏兄弟不遑多让。穆旦不仅有现代诗歌的旗手或代表人物的称号，更有百年中国第一诗人的美誉。金庸虽然一度被评论为是金钱的庸人，但其武侠惠泽华人社会数代几十人，应该说也是非常不可小觑的。金庸的表兄徐志摩生前同样一领风采，也是一代风流人物，他们不朽的立言早已成为我们文化中宝贵的财富。但是其实这个扎家是怎么来的哈？扎家是鲁国伯禽的苗裔，那么查姓跟周姓算一家人，那就是说其实扎家的扎和周家的周，他们两家其实如果在于老师的研究当中，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同一支的这个后代，那就是说他们都是文王的子孙了，周文王嘛，他们都是文王的子孙了。但是专家学者调查，扎姓之源主要是姜姓炎帝，所以无论如何，周氏一支错综复杂，扎姓晚出，支脉关系简单，就比较而言呢，周氏兄弟暴起一时，为家族大放异彩，而扎家兄弟就是源远流长，水到渠成。你看，就是这个姓啊，这个发源就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讲。后来又讲到了这个扎家，扎家呢，其实它的起源原来的扎是山楂树的扎哈，然后呢是系是春秋时代封到扎地的一位子爵的后代。以扎为姓，到宋朝时呢，皇帝建议扎家改为扎，就是把那个木字旁去掉，就是山楂树的楂，把木字旁去掉，就是现在察觉的察，醒察的察啊，检查的察。对，由此可见呢，我们对母姓还有姓氏于中的一些所谓原教旨的主义者呢，其实立即虚无，生命的流转本来缘起缘灭，不必相互固执哈。这是讲到了扎他一开始的 姓氏起源。后来又讲到啊，最特别的是清康熙年间，扎氏一家进士及第者就有十人啊，还有康雍乾三朝呢，在翰林院任职的先后有扎家的叔侄兄弟一门十进士或兄弟三翰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在一个家族来说。所以说这个家族他确实有着一种叫文脉的传承哈、啊，他们家当官的很多，但这个当官的并不是掌权的人，而是做学问的这个官员特别多。嗯，好，接着我们再往下聊哈、啊，这个。他聊到了扎家的这个后代之后，他聊到了特别有趣的，就是每个家族其实在于老师的笔下都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为什么他们家人才辈出？这个海泉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扎家人才辈出呢？ 于老师的总结就是以文为体，商贩为用，就是他们家还是注重这个教育，然后这个、当官可能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视教育的基础上，来去做的。 嗯，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家族吧。说了这么多哈，还有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聂家、南家、钱家、荣家、孙家、林家、黄家、蔡家、杨家、余家，咱们在这儿都不过多介绍了哈。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家族，这个国外的家族，这本书当中唯一写到一个国外的家族，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在于老师笔下，他叫做对金钱的狂热之爱。说说这个家族吧。海泉， 好， 这个家族有怎样的一些特性和特色？我先说说吧。这个估计海泉是太紧张了，今天。这个家族呢，他们是操控了世界。家族专题断断续续写了3-4年，所以于老师是写到中途，做了很多的素材的整理，了解到了这个家族一些真实的历史。其实大家常说世界上有十大财阀家族，比如说杜邦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奥纳西斯家族，还有洛克菲勒家族，以及 IBM 沃森家族，还有就是高尔文家族、福特家族、迪士尼家族、马克思家族，以及摩根家族。哇塞，这些名字虽然那个大家觉得有一些好像并不是对他家族史很了解，但是说到了这个名字，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如雷贯耳了哈。你看这个福特家族是吧，迪士尼家族、摩根家族、那简直就是现在很多家族还是依然兴旺着，甚至他们的企业是影响着我们现在人的一些生活方式，跟我们生活是相关的哈。这有点像什么，像做的像中国的这个富家子，比如说像沈万山呀，这个叫胡雪岩呀，是吧？ 对。 但是他们能够传承至今，也是特别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的，是吧？ 对，他们可能更多的体现在他们企业的传承，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传承。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就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家都知道它是怎么起来的。其实是，它的起源也是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在1744年2月23日，梅耶出生在了法国法兰克福的犹太聚集区，就是他其实是犹太的后裔，是吧？ 对对对。 啊，然后他的父亲摩西呢是一个流动的金匠和放贷人。梅耶呢出生以后，父亲对他悉心调教，教会他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父亲去世之后呢，年仅13岁的梅耶就开始当起了银行的学徒。20岁时，梅耶开始做买卖古董和金钱币的这个生意，同时呢也开始兼职来做这个兑换钱币，非常精明能干，结交了权贵。跟黑森卡塞尔的这个王室攀上关系，在25岁的时候，自己的招牌上就镶上了王室的盾徽。因为你有了王室的背书哈，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呢就在金字边写上了一个叫做 MA 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的代理人。到1800年到现在应该是200多年哈，56岁的罗斯柴尔德已成为了法国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成为了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哈，所以他还在这一年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 帝国皇家代理的称号，这个称号呢使他能够通行帝国的各个地区，免除了加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各种赋税。他的公司人员还可以佩戴这个武器。拿破仑当政以后呢，曾经试图将梅耶的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边，威廉首鼠两端，让拿破仑不厌其烦，宣布要把黑森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中清除。法军大兵镇压，然后呢压境之后呢，使威廉王子仓皇逃亡。于是呢出逃之前，他将一笔价值300万元美金的现金交给了梅耶保管。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笔现金成为了梅耶借壳上市的第一桶金。梅耶的五个儿子，他把儿子分配到了欧洲的五个中心的地区。老大呢阿姆希尔留守在法兰克福，老二呢所罗门是在这个维也纳啊，这个老三呢内森被派到了英国，老四卡尔就奔赴了意大利，老五詹姆斯然后就前往了巴黎。用现在的话说呀，梅耶就是一个特别牛的布局专家，运筹帷幄啊，所以最后他们一起团结啊，这个占据了中国占据了世界的这个中心啊，财富的中心。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通过于老师这本书，大家可以感受到虽然是在写家风家训，但是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或者思考到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去塑造我们的人生与社会的价值，包括我们该怎样去传承家风家训，也该怎样让你的这个小家拥有非常有传承，同时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这个家风家训，或者说是能够传承很多代的这种家风和家训。很感谢海泉的分享，谢谢海泉，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本书家事。如果你对家庭教育也非常感兴趣，这本书可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了解世界重大家族的一本入门书。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的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你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与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迷茫，试着坚强，全场我想让自己